你 fucking girl， 看大家 fucking girl， 我的 girl girl girl girl girl， 我们活在颠倒的世界，到处都是虚伪的假面。今天晚上暂时不要想白脸那些讨厌嘴脸，麻辣香我要麻辣香，妈妈妈麻辣香我要麻辣香。I feel so good, feel so fucking good。找回家，因为还没有喝挂，我早就有准备，没有开车出来。你看我 fucking 挂，我没有 fucking 挂，我只有 fucking high。Oh high high high high high， 我们活在颠倒的世界，到处都是虚伪的假面。今天晚上暂时不要想，把脸那些讨厌嘴。